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1集幻清二。自那一夜过后，谢景行果然没有再出现。沈庙知道大梁睡王不可能待在定京城就这么无所事事。如果说黄甫浩逗留到现在，一是为了调查明安公主的死因，二是为了和明琪结盟，那么谢景行的停留实在毫无意义，他必然有别的打算和筹谋。时日过去得很快，很快就到了沈月成亲的日子。腊月初八是个黄道吉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员外郎家的大公子要娶妻，娶的是沈府嫡出的二小姐沈月。虽然因为两年前沈家大房分家，后来沈元和沈贵氏，如今的沈家大不如从前，可是员外郎本就在朝堂之上交友众广，加之沈月早些年才女之名遍布定京，所以这场亲事倒也算是热闹。沈月好歹也是正经的嫡女，沈万又颇为爱惜名声，王弼更是才学渊博，外人看来也会道一声郎才女貌。而沈府里，沈月已经打扮好了，却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，只剩下沈东陵一人。若是认真看去，便能看到沈东陵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。沈东陵本来也是个美人胚子，只是平日里不常出门便被掩盖了，今日新嫁娘打扮越发显得俏丽无双，只是眼下的沈月却没有心思欣赏或是妒忌。他见沈东陵来就说道： 啊，快些快些与我换衣裳。 之前的喜娘和说话的陈若秋已经走了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沈月表面上看着是在陈若秋的镇压之下渐渐接受了这桩亲事，也显得不再排斥，其实暗中却是与沈东陵在暗暗的筹谋如何换亲。越是和沈东陵接触，沈月越是觉得沈东陵好骗得很，简直比从前的沈庙还要愚蠢。沈东陵一边手忙脚乱地换衣裳，一边小声道： 二姐姐，我怕得很。 你别怕。 沈月生怕沈东陵在这紧要关头反悔，安抚他道： 你放心，明日我会同爹娘说明此事全由我一人而起，你不会被半分牵连，只要过了今日，你便是员外郎家名正言顺的少夫人，谁也不敢看轻了你去。 沈月拿身份仪式上诱惑沈东陵，果然见沈东陵方才的害怕之色消退了些，面上升起红晕，心中不由得暗暗鄙夷。若非不得已，他也不愿意让沈东陵平白无故过得这么好，只是如今不是没办法吗？就当是施舍给沈东陵一个夫人名声罢了。刚刚穿好衣裳，便听得外头有人走动的声音，沈月连忙躲到了屋里屏风之后，沈东陵也赶紧将盖头盖在了头上。沈月的婢子自外头走了进来，因着如今沈家已经没有了旁的姐妹，便是由婢子搀扶着她出去，而沈东陵借口要去帮衬后厨，早早的就没了影子，众人也并未放在心上。陈若秋本想在上轿之前与沈月说几句话的，却见沈月由婢子搀着径自往轿里走去，压根就没有往陈若秋这头转过头。陈若秋见状，心中倒是有几分难过，以为沈月还是因为出嫁一事在埋怨自己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只怕再出什么波折，便也按照喜娘吩咐的说法，按照步骤走一走。轿子敲敲打打地走远了，将要抬往员外郎府上去。陈若秋也要收拾一下，跟着去员外郎府里。恰好常在清走过来，许是为了照应今日成亲的气氛， 常在清也穿着一件浅桃色的棉布绣袄裙，因着他总是穿些青色带色的清爽颜色，难得穿着艳丽一回，倒是别有风姿。常在清笑道： 二小姐嫁出去，日后便也有个好前程。 陈若秋瞧见常在清，这才想起来，似乎许久没有见着常在清了。自从上一次与常在清说过话后，常在清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而他自己又惦记着沈月的亲事，便也没有过去找常在清说话。此刻看常在清眉眼盈盈流动，比之从前更多了几分颜色，心中一动，就笑道： 青妹妹这些日子还常去大嫂府里吗？ 常在清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 也不常去，大夫人和将军都忙得很，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时日闲谈。 陈若秋笃定常在清在说谎，以为他是害羞，就拍了拍他的手，说道： 青妹妹如此讨人喜欢，便是怎么也得抽出空闲时间找你说话的。 陈若秋想，待沈月的事情一过，倒是要好好问问常在清这一头进展如何了。沈月不得已嫁给王家，虽说王家意识不错，可想到女儿到底不能嫁给心上人，甚至为此和自己生了嫌隙，陈若秋的心中就堵得慌。反观沈庙，如今沈姓是定京城里的香饽饽，本来前些日子以为沈庙被人掳走，定会下场凄惨，不曾想沈庙却好生生地回来了，还因为荣幸公主的插手，连谣言都不攻自破。放眼望去整个定京，若是沈庙想要嫁给皇子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一想到自己女儿心心念念的东西却能被沈庙唾手可得，陈若秋的心中就不甘心得很。再想想罗雪燕那样一个粗鄙的女人竟然也能儿女双全，陈若秋就恨不得毁了她。她看了眼面前的常在清，常在清已经得了罗雪燕的青眼，如今看来和沈信相处得也不错，只要过些日子让常在清想个法子进到沈宅，那罗雪燕和沈庙日后的日子想来过得也不甚痛快。人呐，大约是见不得别人好，尤其是在自己过得不好的时候。陈若秋现在就是这么个想法，他恨不得见到罗雪燕一无所有痛哭流涕的模样，一时间看常在清也就更亲切了。他拉着常在清的手笑道： 走吧，妹妹也随我一道去员外郎府上，我时常与月儿说要她学学你这份气度，不曾想还未开始学就嫁人了，倒是令人惋惜。 常在清跟着笑： 出嫁后有夫君疼，二小姐这是运气好呢。 就你会说话，说的人心里都硬贴了。 陈若秋瞧着常在清的腰间有一个五彩香囊，就道： 哎，这香囊做的倒是别致得很呢。 常在清取下香囊交给陈若秋： 若是夫人喜欢，送给夫人就是。 陈若秋自来喜欢一些精巧的玩意儿，瞧着香囊的绣工也的确是精巧，当即爱不释手，倒也没有推辞。他放在鼻下轻轻一嗅，惊喜道： 这味道十分好闻，不知是什么香呢？ 常在清微微一笑： 我不懂得香，倒是懂些茶，就随意配了些茶叶放在里头，想着平日里乏了还能提神解困，让夫人笑话了。 妹妹心灵手巧，我哪里敢笑话。 陈若秋收下香囊笑道： 喜欢得很呢。 二人说说笑笑地往外头走去。沈月和王弼的这一场婚事，在前段时间稍显沉寂的定京城里，无疑是一桩令人惊喜的大事。也不知王家是怎么想的，似乎为了凸显对这一桩亲事的重视，竟也是抬着花轿将整个定京城都逛了个遍，恰好就逛到了风仙当铺的楼下。 楼上季玉书正在吃糕点，一边吃一边说道： 好，王家这门亲事挺热闹的。 在他对面，高阳轻轻摇着扇子看了一眼楼下，敲锣打鼓，喧声震天。他有些嫌弃地掩上窗，说道： 嫁娘都换了，热闹又有什么用？不过是一场闹剧。 我倒是对这出戏挺有兴趣的，最好闹个三天三夜。 季雨舒整天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他道： 话说回来，沈小姐就没什么动静吗？ 谢景行临走之前要高阳看着沈庙，若是沈庙要做什么，就想法子相处。认识沈庙都两年了，季雨舒也算是将沈庙的脾气摸得七七八八。看着温温和和的模样，实则最不好惹。沈家原先也是对大房无情无义，眼看着这么一出闹剧，沈庙若是不来落井下石一番，似乎也是说不过去的。高阳冷笑道： 哼，现在是没有，不过将来一定会有。 季雨舒抹了一把嘴巴： 其实你也不要对沈小姐有这样大的成见嘛，沈小姐人还是很不错的，出手又很大方，长得也很好看，你何必总是对她这么多计较呢？再说了，沈家又没给你找什么麻烦。 哼，没有麻烦。 一提起此话，高阳便觉得胸口发闷。沈妙就不笑说了，谢景行每日喜怒无常的模样，弄得他们这些身边人也跟着倒霉，就是沈庙那个表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高阳就没有见过这么能折腾的病人，软硬不吃，还老是觉得他和医馆里的坐馆大夫是一个层次的人。高阳在大梁是年轻有为的臣子，在明岐好歹也是个御用太医，到了罗坛这儿反倒成了赤脚大夫，高阳确实不大高兴。季雨舒没有注意到高阳的神情，整了整衣裳，悠然道： 不管了，且等着明日看好戏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这样三哥回来也不会觉得无聊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